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天梯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人，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马上就要进入这个金九银十的大好季节，很多人呢也准备在利用这样的季节当中呢结婚办喜事儿。但是很多人对于婚前的检查，比如说婚检，了解知之甚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副主任医师严明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婚检的那些事儿。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传中心的主任王凌云，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王凌云您好。 你好李凯。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个月整个一个月北京的疫情情况好吗？ 好的。上个月八月份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4种，12777例，死亡15例，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一月下降11.15%，比去年同期上升1.45%，其中猩红热比前一月下降65.20%。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痢疾、肺结核、梅毒、病毒性肝炎和淋病，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的92.71%。丙类传染病报告比前一月下降24.44%，比去年同期上升6.41%，其中手足口病比前一月下降38.93%，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比前一月下降8.75%。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和流行性腮腺炎，占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的98.62%。 您看啊，昨天呢是各大中小学开学的日子，那很多幼儿园也相继开学了，流动性比较强呢。在这方面，北京疾控中心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是的，九月份是开学季，好多的这个外地学生集中返京，人群流动性强，短时间内有大量的学生聚集，容易给这个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病等这个肠道传染病的流行与传播创造条件。同时呢，北京这现在的气温呢，天气逐渐转凉了，这个流感、水痘等呼吸道传染病也将进入这个北京地区这个高发期。为了这个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个学生的身体健康，我们呢，北京市疾控中心在此的建议学校和家长、学生要注意以下几点。各学校及托幼机构呢，要做到这个在开学初期呢，对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厕所等学生学习生活场所进行彻底的打扫消毒。日常呢，要经常的通风清洁，加强对学校内饮食摊点和食品销售点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加强饮食从业人员的体检和教育，严禁销售三无食品，落实晨五点制度。每日进行缺勤登记，一旦发现这个疑似患传染病的学生，要及时就诊，同时上报这个地段保健科和辖区内的疾控部门。患病的学生应该居住在家隔离治疗，待痊愈后复课。要采取多种形式、多种内容的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师生的这个防病意识。同时呢，要大力培养学生的良好卫生习惯。 那么对于很多家长和学生来说，我们又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呢？ 是这样，就是现在刚刚开学嘛，由于这个学生可能在假期，他的作息时间不是很稳定，那么到学校了，开学了，应该首先要调整孩子们的这个作息时间，保证正常的饮食起居，尤其现在天气气温变化比较大，要及时的增减衣服， 提高免疫力。要注意这个个人卫生，勤洗手，勤换衣，要注意这个饮食卫生。生吃瓜果蔬菜的时候要洗净，尤其在外就餐的时候少吃路边摊，要选择有卫生许可证的这个餐馆就餐，不要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的时候要遮掩口鼻，当出现发热、咳嗽、肚子疼、腹泻、呕吐、出皮疹等不舒服的症状时候，应该尽快的告诉家长和老师，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同时呢，要按学校和医生的要求呢，按时接种水痘、流感等疫苗。 好的，非常感谢王凌云，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院的副主任医师严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严明，您好。 大家好。 您看北京的天哈，现在越来越凉爽了，每年的九月份包括十月份都是北京扎堆结婚的这个季节哈。 没错。 原来我们在朋友一块聊天的时候说，你提前半年订这个婚庆的这个场所可能都订不上，可见多紧俏。但是与此同时，人们高高兴兴这个喜气洋洋去结婚的时候啊，有多少人在办事之前或者说在领证之前做了这个婚前检查哈，婚检，这好像一问，很多人好像第一反应都一愣神啊，婚检，然后就是这种感觉，好像都挺茫然，或者认为还有这种手续呢，是不是您在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类似的这样一种情况？ 是这样的，大家可能知道，在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颁布以后，婚检就由强制性变为自愿性了。但是由于大家的观念可能觉得我们国家说是自愿婚检是体现人权的一个表现，但是大家可能就认为啊，自愿了那就说明取消了， 取消了， 对，所以大家都是说啊，婚检取消了，就不用去检了。包括原来强制的时候是说我登记的时候他的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是作为一个必须携带的一个材料，现在取消自愿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我登记的时候不需要拿这个东西了，对，因为不需要了，所以老百姓觉得那就不用去查， 不用检了。 对， 这个自愿和取消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啊，自己愿意去检和这个事儿就没了，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哈。 是的，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问过很多过来人哈，就是上个世纪参加过婚检，哎呀，没什么劲，就抽个血，就是可以可检可不检，然后呢也没什么必要性。但是也有些人也挺困惑的，应该检一个吧，但是一看周围的人都不去检哈，自己心里边就有一些打鼓。 对对对， 可能您也遇见过类似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哈。现在目前这个年轻人不去参加婚检，大家的主要的想法都有哪些呢？ 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从强制变自愿以后，北京的婚检率是包括全国的婚检就是急剧下降， 急剧下降，跳水的， 对，跳水。原来北京要是强制的时候，北京基本上婚检率能达到100%，变成自愿以后一下就跳到5%， 5%， 然后因为我们都觉得婚检很重要，所以从卫生行政部门，从政府，从到我们的这些服务部门，我们都非常努力的说去宣传婚检，然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像说北京现在全市户籍人口，就是说就是说任何一人是北京市户籍的人口，可以双方免费婚检， 就不要钱。 而且是规定项目的，不是说所有就是任意项目， 嗯， 就是说规定的在咱们规范当中规定的这些项目，而且北京市的免费金额应该算是很高，就是相对来全国来讲应该算比较高的，一对480。所以呢，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说婚检是因为收费，收费了以后老百姓不愿意来，或者说因为其他的原因哈。我们呢，就是说从 变成自愿以后，我们也调查过咱们的一些新婚人群，包括再加上这些免费以后，咱们婚检率的变化情况，我们觉得在北京这个城市，由于费用问题，不去接受婚检的因素占的比例很低，大家主要会想，就是说年轻人嘛，觉得我健康没问题。再有呢，就是有一部分的人会觉得我单位年年体检了，我也就不需要了。婚检没意义啊，婚检耽误时间啊什么的，反正这些比例应该占的是比较大。还有有一少部分的人会觉得说，我如果去参加接受婚检了，我万一查出有问题来，我婚宴都订好了，你说我这到底还接不接婚？ 哎呀，这种担心还是挺多的。 对，或者说有一些极少数，这不是普遍现象，极少数的人可能会觉得，可能他自己知道他有问题，他就是说怕你婚检再给我查出来了，那就不是麻烦了吗？ 明显 有的是说我不知道我有问题，我怕查出问题，有的人是知道我有问题，规避婚检，然后也就是相对来讲，我就向对方隐瞒，隐瞒我有这个健康问题。 您看您这样一说，我们大致明白了，就是免费之后，看来婚检的人数也没有大幅上升， 依旧没有。北京市自打自愿了以后，就是自始至终徘徊在7%-9%，就自始至终没超过10%。在国家全国范围之内呢，现在北京的婚检率现应该算是处于倒数的，就是最低的这么一个水平。全国有一些省市，他们包括一些出台一些政策，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有的好比贫困的地区，可能免费起到的效果就会比较明显。有些地区，比如像云南，可能会以艾滋病为切入点，传染性疾病。有些地区像两广地区会以地中海贫血为切入点，他们有一些疾病的切入点，有一些这种弄，他们政策弄可以婚检率可以达到90%甚至更高。全国的婚检率现在已经超过50%了。在那个两纲的指标当目标当中，应该婚检率说是目标是50%，反正北京有一定的。 对，北京现在目前需要不断的努力哈。刚才您分析了很多很多的原因，我觉得听起来这些原因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听着是那么回事哈。 对。 另外呢，原来还曾经出现过，比如说我们去领证哈，结婚领证，然后呢要承诺这个我没有不适合结婚的一些疾病哈。 对对。 但是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哈，这个婚检到底什么疾病是不能结婚的？就像您刚才说，有一小部分人担心，一旦我被查出来了有问题，我是不是就真的跟我的另一半，我正爱着对方哈，正那个热恋当中，我们就吹了，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哈。 对，我们也做过相应的调查，就是说咱们在因为有这承诺嘛，所以我们就说看看咱们新婚人群到底有多少人能知道什么病是影响结婚的，什么病是影响生育的。我们那次调查结果基本上是70%-80%甚至更高的人都答不清楚，或者说答不对，到底哪类疾病、哪些类疾病是会影响结婚和生育的。而且大家可能有误区，认为我婚检查出问题来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会影响我结婚。实际上婚检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在医学检查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就是说类似于大家觉得可能就是个体检。我们其实讲的是婚前保健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我们除了要做医学检查以外，我们还要对我的检查结果进行相应的咨询。一些疾病我需要给你一些处理呀，或者进一步去检查呀，还是说注意的一些的医学意见。然后再有一些呢，就是健康教育。我们老说婚前保健是一个很好的健康教育的平台。这一部分的人群是应该我们作为健康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将来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这些它其实婚检是我们可以向大家做一些很多的，比如像避孕、节育，你比如像你在孕前需要注意什么，产前就是说孕期保健需要什么，还有再就是说我比如像婚检，我发现疾病，有些疾病你可能是需要先治疗，有些疾病呢可能就是让你注意一些问题，可能就会比如像 就减少风险。 嗯， 比如像有心脏病，我并不是说我查出你有心脏病了，你就不能 结 婚了， 婚 是吧？但是有心脏病，我们可以建议你，好比如说你上内科去专业评估，评估，尤其是女同志，评估你的性功能，将来或者说我告诉你，你计划要孩子妊娠，计划妊娠要孩子之前，你需要去做专业评估，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担妊娠的这么一个负担？因为在妊娠过程当中的心脏的负担会加重，会评估的这些东西，你需要注意，比如像心脏病，你婚后劳累呀，这些，然后包括一些性生活的情况需要注意，双方交代以后他会注意一些。 嗯， 随着就是说现在我们觉得就是比如像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现在很多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他都能够很健，不能叫健康嘛，就是说正常的到成年，到结婚，甚至于他可能会我想着我想要一个孩子，但是他可能在非妊娠的时期他是正常的情况， 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但是你要是说怀孕了以后自己又没有这个意识，有可能性功能差了，甚至是影响妈妈的生命，都有可能。 是， 我们就是说在婚检过程当中，我们会把发现的这些问题，可能会将来在哪个阶段会出现什么危害，会提醒你，至少我把这些问题告诉你，可能会减少一些，比如像说的不好听一点，孕产妇死亡啊，或者这相关后面的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发生。 其实我觉得现在比如说俩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真说一查哟你们俩不能结婚，这样的概率是不是特别少？ 真正的在婚检当中出具查出问题说你不能结婚的真的是很少。因为咱们在规定当中，规范也好，还是婚姻登记条例也好，当中规定的不能结婚，或者说建议，所谓说建议不宜结婚的，它的范围是很窄的。我们也轻易不会说出具这个意见。我们的建议不宜结婚，比如像说是智力低下，就是重度或极重度的智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我们就肯定是说建议不宜结婚。你生活都不能那什么，你说你对于婚将来的婚姻家庭的组建，甚至于有些智力低下的人也要想要后代的，这些东西，这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建议说不宜结婚。再有另外一类建议不宜结婚的，就是说那个精神分裂症，他在发病期间有那攻击危害这行为，就等于说好比如你是发病期的时候，可能你会对家庭成员造成危害的，这一类我们是属于建议不宜结婚的。然后再就是说我婚姻法规定当中的我有那个血亲关系，三代以内的血亲关系，这是建议不宜。实际上我们在建议不宜结婚的这个建议提出是很慎重的， 是 包括建议不宜生育啊，包括暂缓结婚，我们都是很慎重。其实很多问题我发现问题了，可能这个问题我会给你做健康教育，会做咨询指导，但是不影响你结婚。 对，所以我觉得刚才您说了这个，其实不宜结婚的这个符合的人群特别极少，大部分的人群可能查出了一些小小的担心，听了您这样的建议之后都能够规避风险，对吧？ 对对 啊，然后也知道自己遇见 有这个问题了 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对 对，这可能是婚检最大的这个好处， 一个特点。对，它是区别于一般的体检，我觉得体检它可能是针对我发现这个病你怎么治，或者说哪怕比如像说高血压，我发现高血压了，你要低盐运动什么这方面。但是我们在婚检当中的可能说发现高血压，我们对你的治疗你可以上专科治疗，我可以会告诉你高血压可能像有时候我们男科的大夫说高血压，比如像用药，用药的时候你就适当的需要注意，因为有一些高血压降压的药，它可能会影响夫妻间的性生活，就是性功能的这方面问题。我们可能是从这个就是生殖健康方面来考虑，但是对你的本身的内科疾病啊、外科疾病的具体的专科的去治疗，我们可能会涉及的相对少一些。你可以去找专科大夫去，我给你提的是其他的， 就是建议。 对， 就是关于这两个人生活在一块儿，今后准备结婚结 伙， 对吧？包括你今后可能还会生孩子等等，需要这方面注意的一些事情。 对， 这跟临床大夫好像那想的点出发点不一样，是吧？ 因为婚前保健，我们还是以保健为 为主的，就是说我的出发点是保健。我们婚检老说重要性，就是说我可以减少一些传染病的，以性传播疾病，这些传染病相互因为组建家庭以后，包括有一些性传病、性传播疾病是通过性接触来的，我可以减少这个的传播。再有一个呢，就可以有一些遗传性疾病，我通过家族分析也好啊，或者说我检查这个东西，这个病很明确就是跟遗传有关系的，这样的话我可能会建议，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建议生育你要慎重考虑，就是遗传性疾病的这个慢，就是说往下一代遗传的这个，我们在这方面的着重点，而不是说主要你这个病需要怎么治。 是，咱们说一个特别极端的这个案例哈，比如说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艾滋病啊，艾滋病的这个阻断渠道当中，好像母婴阻断现在做得非常好了，就是说甚至于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有艾滋病的患者，他们想生孩子想结婚，其实在您那儿经过咨询经过指导，也是能够健健康康生一个新的这个宝宝的，是吧？ 对，像艾滋病包括梅毒这些，有些这些疾病吧，好多都不是说我能外观就能看出来，很多人的查出来，他可能都是通过化验检查这方面， 验血查出来的。 对，这些他可能自己不知道。然后如果我们要是发现了以后，我们会告诉他你怎么样保护对方，不让对方感染，减少对方的感染。包括他现在你说的母婴阻断，哪怕我想要一个宝宝，然后我通过母婴阻断，通过用药，现在已经能减少，就是说能母婴传播的这个概率已经减少到很低的状态了，但是真是你要提艾滋病，我们北京这几年尽管婚检率特别低，基本上年年都能查出来有 HIV 阳性的人，这些 HIV 阳性的人可能有的人他是不知道的，然后甚至于有，包括去年我们有一出现这个 HIV 阳性是一个男同志，他确诊是 HIV 感染了，然后呢但是对方我们联系不上了，他就自始至终就等于说他知道他感染了以后，对方他就等于说和我们的医生他就不让接触了，打电话就老是他接了，他爱人就联系不上，他爱人也是怀孕了，他就告诉你不用联系他了，他都怀孕了，他不会上你们医院来取结果也好，或者其实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你查出这病我们要怎么样你，我们就是说你要是说发现这个问题了以后， 能帮助你 减少你给爱人传播，减少你后代可能会传播的那个什么，包括梅毒，像刚才我也听见疫情了，每月梅毒其实梅毒现在的在人群当中发病率并不是很低，但是为什么说我们疾病检出当中的性传播疾病，在北京性传播疾病是逐年就是很逐年下降，就是检出率越来越，就也不叫越来越少，就是反正要下降去，跟人群的正常发生水平是很不相关很不一致的。为什么我们分析就是觉得有一些性传播疾病的人，他可能他的这些生活方式他可能就属于高危的那种，他可能他知道他可能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他就越发的去规避，我既然不需要了我就不减了，我就逃避这个问题了。其实我觉得这是对自己、对对方、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妇幼保健机构也不是真的要找您之后要怎么样，从什么道德上谴责您啊，绝对没有这方面的意思，是希望在我们这个所学识的这些知识当中，在您的生活当中给您的家人 更好的指导 和帮助，是吧？ 对对。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心理上面的一些别扭哈， 对对对， 容易接纳自己，然后去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别人的帮助可能更重要一些啊。那可能还有一些人也想了，说哟，婚检哈，北京的免费的，我们两口都是北京的，领证了，证都领了，还能去享受婚检免费的吗？ 是这样，婚检实际上我们提的叫婚前保健。 对啊， 婚前保健其实应该是在婚登之前， 就是领证之前， 它才能起到作用。所以我们就一般的建议，你在计划登记之前，最好三个月左右，或者说有的时候可以四五个月，给有一段时间你去进行一次婚检。进行婚检呢，你如果发现问题，有些疾病需要治疗，比如像肝炎，比如像乙肝，咱们国家乙肝大国，比如像乙肝哈，你查出来了，你 肝炎并不是说我查出肝炎不让你结婚，你查出肝炎如果现在是处于肝功能不好，肝转氨酶又高，又是一个那什么，你需要治疗，因为劳累肯定会加重你的这个肝炎的疾病的负担，你需要治疗，治疗一段时间病情平稳了，稳定了，咱们建议你再去结婚。所以我们有些领证了以后再弄，有些问题像我们底下婚检机构大夫有时候也问，严大夫您说都碰见这事了，我说那只能咱们该咨询的、该指导、该说的什么话都告诉他，但是咱们人家证都领了，咱也解决不了。现在我们常发现的就是说智力低下的人我们婚检接触的不少，为什么？因为民政的可以看到这人智力低下，他别的病他不容易看出来，但是智力低下一看这人傻，你去婚检去吧。这时候他会告诉你先婚检会后来那什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恨不得就已经智力低下，那天是一个单位跟我说，说这人智力低下感觉还挺重的，就是说那个对话型，但是其他有一些其他的感觉就是智力低下，智商不是很高，然后呢说而且家里姑姑也是智力低下，这就说明有家族的这个，这就更有可能跟染色体啊跟家庭遗传有关系了。然后呢而且他还有心脏，除了智力低下心脏也有问题，先天性心脏病，一般我们常说智力低下合并，如果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它可能跟染色体关系更大，就等于说跟着遗传关系更大。后来我说那你就相应的该咨询指导智力低下该怎么说，然后比如像心脏病，比如像他孕前我需要让他注意的评估该去做的检查该去，然后跟我说严大夫他已经怀孕了， 哎呦 怀孕了，现在的确有一些事实的，说我都怀孕了可能才去登记去，然后民政给拦着到我们这儿。我说怀孕了那咱只能把有的危害风险性告诉他，至于他最后这孩子到底要不要，这是人权问题，是有他。所以就是说婚检取消了，我们老说不叫取消了，我也婚检变成现在这个现状以后，我们老说他对母婴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咱们在北京婚检率这么低的情况下，刚才我说的妈妈的身体健康是一不须于妊娠，我们的不易妊娠不易生育是属于有的是遗传给孩子的几率很大，我们建议不易生育，再有一个就是妈妈身体状况可能不是不承担不能承受怀孕，我怀了孕以后妈妈生命受到危险威胁了，这样的话我们不易怀孕，然后呢这些情况我们会跟人当事人去说，然后但是决定权在人手里，然后现在变成量很低的话，这些话我们都没机会跟人家说，所以后期的一些问题会多多少少的出现。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妇幼本院的副主任医师严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婚检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实在是太快了哈，这个有很多的语重心长的话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但是只能说这么多了，非常感谢严大夫，希望有机会常来多跟我们念叨这些事儿哈，因为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婚检。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